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杨诗萌。美国公司的面试流程啊，通常是三步。第一步，简历通过之后，学生会接到电话面试的通知，进行第一轮电话面试。那电话面试的时长通常为一个小时。电话面试主要考核的是你对你的简历的熟悉程度啊，他会考察你的这些信息，你是不是熟悉，有没有造假的可能性。 电话面试要一个小时，这么长？ 差不多。他会详细的问你所在的学校啊，你所学的什么专业啊，课程，以及你每一段经历都具体做了什么，还要用事例来说明。 就是核实提交的这个简历的真实性。 对，会核实一下信息的真实性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点就是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。这点非常重要啊， 就是通过电话的这种交流来考察一下。 对，因为美国职场是非常非常注重公司文化啊。首先他要招一个人是能融入他整个公司啊，以及公司的一个氛围当中。他不希望招一个沉默寡言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人。所以说在电话面试的时候要注意，一定要保持一种很兴奋这样的一个状态。 一方面表示自己很对这个公司感兴趣。 对， 再一个也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乐于跟人交往的人。 对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电话面试通过之后啊，就进入下一轮，我们叫 onsite 面试。也就是去公司实地的面试。那实地面试通常是3到5轮不等啊，去一次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一定要差不多到3到5轮左右。 这3到5轮分别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层次哈？ 对，面试官会有不同的层次。第一轮面试官可能是HR 就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来进行面试，他觉得 OK 之后，会把你的简历、你的情况啊、面试结果推上上一层啊。那之后呢？会由可能部门主管，或者是以后的同事啊，过来进行下一轮面试。那最后还有2到3轮呢，可能就是由5个人或者是6个人啊，这个数目不等啊，一起来面试。因为呢，要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啊，最后啊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。那有的公司呢，流程比较繁琐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学生啊，最后就业结果很好啊，进了谷歌。他前前后后经历了20多轮的面试。 哦，单纯就是在谷歌就经历了这么多。 对。当然 了， 因为谷歌的竞争压力实在太大。所以说他挑选每个候选人都是非常精挑细选。这也导致了他的面试轮数非常多。所以说面试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国留学生。 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？ 所做的准备，临时抱佛脚是有一定用处。但最重要的准备还是在日常的积累当中。锻炼职场情商啊，一定要锻炼沟通能力，还有临时应变的能力。那 onsite 面试结束之后，就会进行到最后一轮了，就是背景调查，我们叫 background check。那进入背景调查阶段，公司其实对候选人已经基本认可了。那但是还是要需要对背景人的信息的真实性、综合的背景进行详细的调查啊。那可能会考察你之前的信用啊，就比如说你每个月信用卡还款的日期有没有推迟，或者是你有没有酒驾记录啊，有没有犯罪记录啊。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。 这个调查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应聘者本人了吗？ 对，不需要通过应聘者本人。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之前的教授，或者给你之前的雇主来进行一个侧面的了解。或者是委托一些网站，或者是一些专门背景调查公司来进行侧面了解。那我讲一下刚才没结束的话题。那 onsite 面试通常都会问两种类型的问题。那第一种叫行为问题，叫 behavior question， 是通过比较简单的这些问题呢来考察面试者的潜力。那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介绍一下自己，你之前有什么样最精彩的经历。对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，那你之前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，属于 behavior question。通过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来判断你未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那